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十二届政协五年来共收到提案29378件，截至今年2月20号，99%的提案已经办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计划在今年全面启动对全球移动宽带卫星互联网系统建设，并于2022年构建由156个卫星组成的天基宽带互联网。受冷空气的影响，全市空气质量自北向南逐步转好，今明两天整体空气质量都可以达到良好水平。北京市2018年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任务日前对外发布。2018年，北京市棚户区改造共有236个项目，占地面积13430公顷，包括23550户。3月4号，北京汽车博物馆启动了新时代雷锋故事主题系列推介，现场发出了“人人争当新时代雷锋，书写新时代雷锋故事”的倡议。北京积极推进市属优质医疗资源向远郊区辐射，目前的市属医疗资源已覆盖14个区，预计2020年将完成对16个区的全覆盖。为确保的近期春运期间的旅客返程安全，从3月份起，北京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增派55名警力上车天乘，全力确保广大旅客返程安全。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几许有共享荣华，善伴水滴不分差，无知井里蛙，徒望添性价，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命里有事，终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雷声风雨打，何用多惊怕？心公正，白璧无瑕，行善积德最乐也。有事终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人比海里沙，无用多牵挂。 在香港地区长大的许冠杰，从小就知道奋斗的意义，他善于思考，也知道自己当西方流行音乐涌入到了香港，他开始反思为什么在香港没有自己的流行音乐呢，于是他就开始关注社会民生，把周围的生活写进歌曲当中，也成了广东话写歌的开山鼻祖。那我们听到的这首《浪子心声》也是安慰了很多低谷的人。有哪些歌是你喜欢自己一个人聆听的歌曲呢？关注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留言我都看得到。挪威的森林来自500。

谁都是爱的没有一点的把握，也别去想哪里是甜蜜的梦想，还是孤单的路上自由的孤单。你忘了把所有的甜美的梦用心中握住，再见温暖的曙光，像夜归的灵魂，你迷失了方向，也不去关心路上永恒太短暂，也不去关心路上永恒太短暂。 都是夜归人去美境，来自于他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曲，歌词里面呢充满了现代的气息，他用干净而带有颓废的声音展现当代大都市女性的遭遇和心境，有感情，有生活，也有工作，用三拍的节奏展现出一种不稳定生活的状态。所谓在大城市当中，谁又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港湾，可能就是这首歌的主题。下面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莫文蔚，同样讲述都市女性，叫做真的吗。 深处思念依然在。

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时间的力量是伟大的，你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去努力，你就能从中得到多少相应的蜕变能量。日积月累，水滴石穿，勤能补拙，努力抓住机会，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你终将成长为让人羡慕的存在。今天九六九，我是泽林，一起加油吧。

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等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等所有业障被原谅。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我国将在明年进行嫦娥五号月球采样返回任务，同时呢正在规划探月的四期工程，未来或将在月球建造基地。儿童福利机构管理办法意见征求稿日前公布，拟规定儿童福利机构监控录像资料至少保存3个月。中国通信院院长刘多称，五 G 第一版国际标准将于今年的6月完成，我国五 G 研发试验第三阶段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重点是系统验证。我国首个民宿分级标准白皮书日前正式发布，对民宿的硬件设施、安全卫生、服务保障等方面都制定了评定标准。中国铁路总公司今年将落实公司制改革三步走的目标，加快构建公司制运行机制，同时深入推进非运输企业公司制改革和重组整合工作。大型纪录电影《厉害了我的国》首映当日票房突破4400万元，突破中国纪录电影票房纪录。

再勇敢一点点，我就跟你走，你还等什么？时间已经不多，再下去只好只做朋友。再相信一点点，我就会点头，再冲动一点点，只好只做朋友。再向前一点点，我就会颠倒，再冲动一点点，我就不闪躲，不过三个字，别犹豫这么久，只要你说出口，你就能拥有我。只要你说出口，你就能 我今年33岁，我除了听老妈的，还听经典969。 我今年65岁，我听老伴的，也听经典969。 任时光流逝，它依然是您的品质选择。清音优选经典969。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老公快看，我的朋友圈被去赤峰自驾游的小伙伴们刷屏了。 是吗？我听说冬天的赤峰最好玩了，我们可以踏着广袤无垠的雪原，体验雪地驾驶的刺激，拍摄动人的雪地风光，感受蒸汽机车穿越时空的轰鸣，达里湖冬捕的乐趣，以及趣味十足的银冬骆驼节。 这个冬天就去赤峰自驾游， 全家去赤峰，愉快又轻松。自驾详询0105175-1969。 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低至5折。 乐什么？ 乐车帮。 什么帮？ 乐车帮。 乐什么帮？ 乐车帮。4000家 4S 店任你选，养车不贵，修车不累，快下载乐车帮 APP。 问，为什么男人特别讨厌女人的猜忌？ 因为猜得太准了。 科学证明，女人找茬的时候智商仅次于爱因斯坦，女人发火的时候战斗力仅次于奥特曼，女人发疯的时候危险性仅次于藏獒。 各位先生们，请放弃抵抗，宠她才是唯一的出路。 3月8号38妇女节，经典969祝天下所有女性朋友节日快乐。 969，一点动听， 动听。 回眸昨日再忆， 我这站在， 每次都想呼喊。 爱是一道光，如此美， 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Listen to the word。 969一点动听。今天呢，有一位叫清河的听友在微信平台给我留言说，想点播一首周华健的《朋友》。他说，不知不觉已经2018年了，但感觉仍然记得自己当初上大学时候的样子，那已是10年前。记得当初在毕业的典礼上，整个系合唱这首歌曲周华健的《朋友》，泪流满面。现如今虽然已经和好朋友多年没见，但是相信感情一直都在。也祝福这位叫清河的听友，好的朋友呢是可以陪伴你一辈子的。我们来听这首歌，来自于周华健的 朋友。 Thank you. 也许明天我再 2018年自驾游年鉴，爱驾者此生必驾36路，将于3月6号自驾日这个车主呢自己的节日里全新亮相。这不是一本书，是带你逃离雾霾，释放压力，感受别样生活的36个梦想，是最值得你用车轮书写的36个传奇，是为你精心准备的自驾大礼。立即关注呢此生必驾36路公众号，让它成为你2018年的荣耀典藏。 在梦中与你相遇，惊醒之后你到底在哪里？不管时光如何被错过，如果这一走你是否会想起我？这种感觉往后日子不再有，别让这份情换成空。你总是如此如此如此的冷漠，我却是多么多么多么的寂寞。时隔多年，我各分东西，我会永远把你留在生命里。在哪里？不管时光如何被错过，如果这一走你是否会想起我？这种感觉往后日子不再有，别让这份情换成空。总是如此如此如此的冷漠，我却是多么多么多么的寂寞。时隔

晚上七点喽，夜行动物们穿上战袍，准备出发。生活就得有点意思。我是鹿晗。 速度，高度。 Apple's grown like a weed。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